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9北京世园会近日发布了第二批形象大使，世园会主题纪录片也顺利杀青，将于明年4月世园会开园之际播出，请听报道。 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卿之后，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影视表演艺术家刘静成为北京世园会第二批形象大使。吕植是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1985年至今一直从事中国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 我就特别希望呢，我们世园会能够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生态保护理念，成为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自然保护这件事情呢，成为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愿望。 刘静以扮演周恩来总理被世人熟知。2008年，他开始参与全国绿化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绿色中国行”，先后担任信息环境的形象大使、绿色中国形象代言人、国家海洋局公益形象大使等。 我们首届世园会，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世园把生态型、环保型的这种生活方式继续往前推进，弘扬绿色理念，希望带动所有的人都来参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春潮归水边。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总结说， 董卿老师是作为植物奥秘的传播者，吕植教授是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刘静老师是绿色行动的倡议者，通过他们的公众影响力，能够带动更多人参与世园会，并且通过世园会这一国际化的平台，向世界各国展现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形象，传播绿色发展的理念。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首届中国冰雪大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大会吉祥物冰娃和雪娃亮相，中国冬奥会冠军和运动健儿们在各个场馆现身，和观众一起互动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第九届龙潭公园冰雪节昨天开幕迎客，众多少儿成为第一批雪山体验者。4万平方米的雪地上开设了雪山冲浪、冰蹴球、雪上摩托、雪上挖宝等多个适合成人和儿童健身的冰雪项目。2019年春运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不管您是计划团圆过节还是旅游过节，都需要及时关注车票的预订信息。2019年铁路春运从1月21号到3月1号，共40天，节前15天，节后2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330万人次，同比增长8.3%。冬季很多人会选择滑雪旅行，随着吉林长白山等地的滑雪进入旺季，携带滑雪板等滑雪用具的旅客日益增多。机场和航空公司提示，滑雪用具必须作为托运行李运输，旅客不能直接携带进入客舱。日本旅游签证将进一步放宽，将惠及多数游客和大学生。目前日本已经确定新的签证政策将从明年1月4号开始实施。政策放宽之后，过去3年内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2次以上的中国游客，今后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的手续也将简化，无需提交经济证明类材料。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气温大幅下降，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的气温在2度到零下9度之间，穿一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 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2018年12月20日。 一场名为《感恩彭康亮登台40周年纪念独唱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王府音乐厅举行。这场与改革开放同样年份的音乐会被称为是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人们对于音乐认知的变化。今天的节目邀请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康亮以及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栾峰和您一起回顾歌声走过的40年。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和回忆改革开放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只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上，还存在于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尤其是对于音乐艺术的认知。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通过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老师40年的从艺生涯和故事，一起来回顾 并且感受歌声走过的40年。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同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康亮老师。首先欢迎一下彭老师。 一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通过声音的形式和大家一起来回顾40年来您的从艺生涯。那同样另外一位老师呢也是在这一次音乐会当中担任主持嘉宾，这身份 有点特别，有点跨界的意思，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旅艺歌唱家栾峰老师，欢迎一下栾老师。 一丹你好。 这次我们的专场就是意大利古典歌曲的专场，我也很想问问彭老师，为什么把主题定为意大利的古典歌曲呢？ 其实我这一次的那个为了纪念这个我登台40周年的一个纪念音乐会，刚好吧，我在大学时期有个梦想，就想开一场意大利的古典歌曲专场音乐会，但是那个时候由于条件环境，当时年代的关系，所以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刚好借此机会，一个是我纪念我 我为什么说登台四十周年，是我第一次唱独唱的时候就在中央音乐学院王府营业厅举办的、就唱的开始站在那舞台上唱独唱的。所以这次为了纪念那四十周年，刚好也是巧了，我在选择这些内容这个主题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四十年前我曾经想过要开一场，在学校里面开一场这个意大利古典艺术歌曲的古典歌曲的专场音乐会，刚好借此机会我就顺便来聊了我这个梦想心愿， 圆了一个心愿， 对、 多年的一个心愿。说到了从艺四十年，真的是很巧哈、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您登台四十年哈、1978年那个时候您是大一的学生吗？ 对，我是77级，所以77级的，77级进校的、因为我们的进校时间是应该是78年的9月份，当时考生吧，全国吧将近有上万人，那么我幸运在这个万人当中，被挑中了，而且还是代表新生来给党中央和首都人民汇报演出，所以我才有78年，大概是1月30号那天正式登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王府音乐厅那个舞台，是第一次唱独唱、 哇，这个时间真的是特别有力量，也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40年过去了，初心未改，还是从事着音乐这个职业。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您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哈。今天您给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是您当年自己抄的乐谱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复印是吧？ 对，那个时候那个复印机还没有普及，可以说完全的。如果想唱歌的话，你必须也经过自己手抄，哪怕是同样的调同样的谱子，你都必须得通过手抄才能留住。作为男低音来说的话，因为中国作为男低音来说，这个声部啊，在我们的民族唱法里面是没有这个声部的，在中国的民歌里面都一般是女高音和男高音，所以很多调都设的比较 高、所以我要唱只能来移调，所以我想唱我就必须得移调，但是我很喜欢唱，所以就很喜欢的去把这个谱移成我自己喜欢的调来演唱。 我看到您有一个乐谱是写1978年2月6号， 对、 那是哪首歌曲啊？ 那个是那首歌是德国的一首那个叫两个掷弹兵，是一首德语歌曲，是这样。 我很想知道哈，彭老师，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大家都会更多的接触到的是中国民族唱法哈。 对。 您是怎么接触到了意大利呀或者是德语歌曲，是谁启蒙了您？ 我的启蒙老师是广东省歌团一个男高音，他们接触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更多一点，像京剧啦，像一些戏曲啊，还有一些我们就唱一些革命歌曲啦，那些东西。比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接触就是一些，像那个冼星海啊那样写的一些革命歌曲，大陆歌啊，开路先锋啊，类似这种东西唱的很多。但是真正接触意大利东西是我等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才真正接触到正统的意大利的一些唱法和一些他的作品，是这样。 或者说您真正接触到了意大利的这种音乐教育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对。 当时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听到意大利歌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哪首歌吗？ 最早听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我在这次准备在音乐会里面演唱的一首叫 Sento nel cuore， 就是在我的心中的感受。那么这首歌是我最早演唱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吧曲调比较平稳，它需要一个比较连贯的一种声音线条。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一些东西啊不大一样，比方像我们中国歌曲有点写得像咏叹调的，就最后结束必须很高亢，你必须得高音必须得站住了，完了这才行。但是像意大利的歌曲，我第一次写我觉得很神奇，我的那个旋律听完一遍以后让我深深的记住了。所以我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跟老师说，我说能不能演唱这首歌，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唱这首歌的原因。其实当时后来发现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旋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跟我是有缘的。 我的心中感受， 对， 也是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的第二首歌曲，我的心中感受， 对对对， 斯卡拉蒂的作品。 对对， 说到了您的启蒙，其实我还特别想问问您的同门师弟阮峰老师，78年的时候彭老师他接触到的 是斯卡拉蒂的作品，因此让他爱上了意大利歌剧。那您当时七八年也是在上大学吗？那个时候是谁启蒙了您？ 我跟彭老师跟我师兄的这个阅历啊有一点点不同。我呢是先工作，那会儿1974年考入总政歌舞团，75年这个开始跟我们两个的同事们的一个老师叫杨彼得先生，当时是中国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正好在我们团任教，所以呢就开始了跟杨老师学习。虽然也唱一些意大利的古典歌曲，但是呢那会儿都第一用中文唱，第二同样没谱子，手抄谱子这个经历呢，这40年当中的这个起范的那个阅历经历啊，我跟我的师兄是一样的，我也有很多这种手抄版本的谱子。 因为1978年那个时候，是不是咱们国内还没有原版的谱子呀？就还没有那种书可以卖。 好像是 对，没有引进。 好像是我呢，曾经在旧书摊上，这个还是别人告诉我一个线索，说天津有一个古老的旧书店，他处理那些不要的东西，特别便宜。结果我去了一看，都是舒伯特、舒曼什么这种歌曲的那个德国 Peter 版的原版谱子，都特别便宜，所以那会儿我就买了很多这种谱子回来。包括你看，我看刚才看我彭兄这个谱子抄的这种认真、仔细、干净、精准的这种程度哈，当时我也是一个这个强迫症。别人说我强迫症呢，我说加上晚期，我说强迫症晚期，就是必须得把它抄得干干净净，非常准确，跟印刷的几乎没什么两样。 对，我刚刚特别注意到了彭老师那个谱子，我还特别对了一下，就是原版的谱子，就是印刷版的，我有种感觉，就是我拿手去摸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分不清到底他是自己抄的还是是印刷版。你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就两位老师他对于这个艺术的热爱和这种珍惜的程度，两位走了不同的国家，但是同时都在从事着一件事儿，就是对意大利歌曲的演唱。首先想问两位哈，为什么那么热爱意大利的歌曲？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我觉得两个人的感受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咱们先问问彭老师。 其实您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那年代还有一个抄谱哦。我们为什么要抄谱？它是钢琴，它用钢琴的伴奏，用五线谱，所以不同呢。我们的简谱，简谱的话可以就说我移调的话，那音都不变的，哆咪嗦哆，那都是1351哆咪嗦哆，这个只要上什么加个点，可能就可以一个调了。但是这五线谱不一样，五线谱它是按照这实质的真正怎么说呢？它这实质，我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调。它一行，比如五线谱五个线里面，我第一线就是，比如这是一个调，第二线另外一个调，所以你必须得把它移到第二线来才能降这个调，我才能看懂。所以这五线谱有个特殊规律，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做很艰苦的和一个很细致和还有耐心的一个工作去把它抄下来，是这样的。所以另外为什么我们会喜欢上这个意大利歌曲，其实意大利歌曲是美声唱法，当时还不叫美声唱法，最早的是叫正统唱法。所以正统唱法喊了大概有相当一个阶段，后来慢慢就从接触这个外国的文化慢慢开放了，随着咱们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外国的文化包括意大利的一些这个音响资料啊，包括一些演唱的 CD 啦，音响资料啊，包括一些谱子更个丰富的涌入咱们这个国内，所以我们就慢慢认识到，包括理论上也是一样，慢慢认识到我们所演唱的不光是一个正统的音乐，还是个美声唱法。所以我们实际上为什么我们会当时会喜欢这种唱法，其实它有很多科学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它经过很长的时间，几百年的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美声唱法发源意大利，所以我们学到这种声音的时候，觉得自己声音，唱起来怎么说呢？自己不光是自己听着非常舒服，别人听来也觉得，怎么有很有特殊的美感。所以慢慢这样，我培养出我们对美声的越来越的感兴趣。我们为什么到国外去留学，就想对美声唱法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更深入的掌握这些美声的技术。是这样的，我们走上了一个留学的道路。 和彭老师可能有同样的感受的是栾峰老师哈，我想问问您对于意大利歌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我知道原来在总政歌舞团那个时候您是有很多演出任务的，可能您不只是唱意大利歌曲哈，就 是 也许是十八般武艺都要练一遍。我也知道您之前哈都从事过各种各样的门类哈，后来怎么就喜欢上意大利歌曲了呢？ 我想对于一个在声乐艺术上有梦想的人吧，他的追求目 标肯定会越来越高，高最后就高到这个古典艺术，高到这个意大利歌剧上了，因为歌剧算是艺术门类里边一个顶级的艺术形式了。 对， 你能欣赏这个门类的艺术最高级的这个，那你仰慕的歌唱家就在这个阶层上，这个段位上，你自然就不会再听那些小曲了，对不对？而且这些东西呢已经经过几百年的实践检验，我们说实践检验真理，既然大浪淘沙没有把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唐璜、魔笛，没有把这些剧目，威尔第的茶花女、命运之力，那不可没有把这些歌剧淘汰下去，它是世界经典的东西。我们一个搞古典音乐的不能说只停留在说我欣赏，我喜欢听，既然我有条件唱，我有那首就要去追求，就要去付诸行动，去学习，对不对？ 对， 实际上我们出国的时候，那我跟彭老师有同等这个经历。在国内单位是相当不错的，总政歌舞团在七几年的单位是相当很牛的单位啊，从工资待遇到分房子，这个各方面的待遇都不错的，走时候全部撂下。 有人对您产生过怀疑吗？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啊？比如说学意大利歌曲本身就是一个不走寻常路，又辞掉了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抛下了，然后去了国外，包括彭老师后期也是这样的哈。两位有没有遇到一些质疑的眼光或者不理解的眼光？ 有的，比如说我当时在我毕业以后，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东方歌舞团。其实东方歌舞团在当时来说是全中国都仰慕的一个团体， 一个单位， 特别火。简直就是能到东方歌舞团，那就是一 很多从艺者的梦想， 很羡慕的一个国家的顶级团体。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是在全中国都已经，就说我们团的一年每年的演出都是200多场。我开始还想，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我在用一张我的墙上弄了一专门一个牌子，画一画杠。画不到半年的时候已经100多场了，我说怎么画，以后都干脆不画了，是这么一个团体。那么我为什么会抛开这种工作去寻求另外一条这个美声唱法这条道路？其实我在中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自己以我声音条件觉得是当年作为新生代表，以我的声音条件是优越的，这么一个好的声音考进中音乐学院。从东方歌舞团回到学校去玩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吴院长，吴祖强院长，他说：“彭开亮，你玩够了吗？”诶，我说我不是在玩，我在很认真的歌唱和工作。他就觉得我这种声音吧，这种声音条件去唱流行歌曲有点浪费。 哦， 哎，其实我的声音，因为他们觉得我更合适唱美声，更合适唱歌剧，是这样的。他觉得你去唱流行歌曲，因为流行歌曲不需要去专门的一个上学。比如我们团里面有很多演员，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们都觉得很可惜。我们才万里挑一的。中央音乐学院当年那个招生的时候万里挑一把你选上来了，你结果最后去做跟这个美声唱法不同的职业，他们就很遗憾。所以由于这种客观原因，慢慢促成了我在东方歌舞团待了将近8年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想法，我是不是我应该回归一下，我再追求一把，重新搞回这个美声唱法这个职业。刚好有一个很像特殊的一个条件，我有一次我跟我爱人去看一场舞蹈的沙龙音乐会，看完那个音乐会以后，我回来我跟我爱人说，像这种音乐会我一个礼拜都可以搞一场，我说我美声唱法我唱的曲目太多了，我随便也可以挑几首歌我就可以跟能唱音乐会。后来我爱人说，那你搞啊，他这句话把他触动了，我行，我就搞一场美声唱法的独唱会给你看。那么这样我就促成我在搞了第一场音乐会，是在北京音乐厅，是那个是92年的时候，也是1月份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这独唱会搞完以后，刚好我就有个机会，我在日本演出的时候，我有一个粉丝，那个粉丝特别喜欢我唱歌，一直从头到尾都跟着我。因为吃饭过程中就问我一句话，说彭开亮，你愿不愿意来这个日本那个留学啊？我第一盘买的 CD 就是在日本买到的那个咏叹调专辑，我就如获至宝。 那个世界级的男低音尼古拉伊·亚沃罗夫，是个保加利亚的男低音，最早也是拿那会儿都是copy盒带嘛，就是转来转去，转的都那个 声音都可能变质了， 都衰减了那个。 高频音乐卡带盒的、哦、 卡带盒对、 哎、就来回的 用笔转 听了对每对对对要从哪儿放还得机器不好了用笔拧过去转过去那个带子 对 就是先是这个然后是得到的第一盘这个录像带歌剧录像带、哦、就是 Gavrov 在斯卡拉歌剧院演的 Ernani 他演 Silva 公爵、 哦嗯 突然间看到这种世界顶级的你的偶像他真唱的东西以前听盒带嘛看不见人、 嗯、 等黎信昌老师回来从意大利带回来了这个歌剧录像带、 嗯、 还是大二一的啊那我们借回家看啊这个伟大的歌唱家站在那儿就是在戏里边现场真唱就是一把就能够唱成跟唱片里边的那个质量一样的水准所以一想这是什么级别的歌唱家、 嗯、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仰慕但是到意大利之后吧我到脑子就逐渐清醒了不那么盲目的仰慕或者那个什么了、 嗯、 他好他我们可以多听但是那是他的生理条件、 嗯、 他出的动静一开始呢就是无知嘛总会觉得哎是男低音经过培训最后终于也能唱成那样后来到意大利以后发现脑子就清醒了哦你是莫扎特的男低音你还是罗西尼的喜歌剧的男低音、 嗯、 这个是有分类的声种类型、 嗯、 还是有这个不同的 哎 所以呢慢慢脑子就开始清醒了当你清醒的时候这个学习也就严格说也就是走入正轨了 两位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哈、啊、我觉得这四十年来有很多的变和不变不变的应该是你们的初心哈、啊、到现在还是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为歌唱事业在做贡献还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让他们更加的热爱艺术哈、啊、尤其是意大利的歌曲或者是美声的这个唱法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摇滚 rap 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特别的多两位想过创新没有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传统的艺术形式都在进行跨界融合整合或者搞得特别炫啊。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时刻都在想怎么说呢、 嗯、 不能说是革新就是来怎么说呢有种怎么来让美声唱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来怎么来表现好咱们民族的东西这是我一直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我美声唱法怎么来服务于我们中国的音乐 哦 哎比如我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像刚才您聊天中提到的比如中文版冬之礼为什么冬之礼这可是一个舒伯特写的一个典特别经典的一个套曲是德国艺术歌曲那么我就试着用中文来演唱德语的这个经典作品、嗯、艺术歌曲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最后总得说一句吧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1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金货低价团拼至尊帽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岁末狂欢新一波品牌入驻优惠折扣享不停 22号方恒狂欢夜快乐启动说出你的愿望把惊喜带回家咱们约起吧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唐山南湖元旦三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好听。 嗯， 因此呢，就大家经常是久而久之，这个唱段呢成了流芳百世的作品。今天唱这个作品的时候，让大家想起了这位作曲家。 嗯， 他们早年间这个作品选自哪些歌剧呢？选自哪部歌剧呢？在意大利呢，今天我们叫古典艺术歌曲，在意大利这些作品统称为叫 aria antica。aria 就是咏叹调的意思。Antica 是古董的意思，就是古董古咏叹调。当然里边极个别的作品呢，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作品，比如像阿玛丽丽，应该算是 塔奇尼的 最早期的 第 一首、 可以说早期的 一首情歌。 哦， 就像我们的比如说康定情歌吧，或者什么情歌，就是杜特尔玛丽啊这种啊，这个我亲爱的当时也算是早期的，这个叫音乐会咏叹调、 乔尔达尼的作品、 乔尔达尼、音乐会咏叹调。剩下的很多作品呢都是选自歌剧了，都是从歌剧里面的这个 对、 对， 这次选择的是15首作品，这些歌剧作品其实都是来自于巴洛克时期的。 对 啊、 对， 我也很好奇啊，彭老师为什么选择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呢？ 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嘛，对怎么说呢，一个是他们的旋律是具有很多很强的美感、另外就是它特别适合我们那个教学、初学者就唱这种作品啊，它没有太大的负担。如果你唱一首咏叹调的时候，歌剧咏叹调，它歌剧咏叹调它有一定的戏剧性，而且它都不能移调。 嗯， 像这种艺术歌曲，比如男高音也可以唱，女中音也可以唱，男低音也可以唱，男中音也可以唱，但是那个咏叹调是不能改调，所以那个严格来说，这些旋律吧，哪个声部都可以演唱。所以这个一个是对自己声音的培养。难度不大，所以特别初学者要建立正确的声音概念的时候，多用这些意大利的这些古典歌曲， 比较普及性很强， 普及性很强， 而且年轻人也易于接受，朗朗上口啊、 而且他这些歌曲，为什么意大利是为什么会搞声乐的、搞美声唱法，必须得唱意大利作品呢？因为意大利其实我们美声唱法是发源地、意大利语是被公认为最适合歌唱的语言。 刚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前三首歌曲都是来自于斯卡拉蒂的，一首是《太阳从恒河升起》，一首是《我的心中感受》，这也是让彭老师印象很深他的启蒙作品哈、最早期在大学时候听到的和喜欢的作品，还有一首是《紫罗兰》。斯卡拉蒂他也是17世纪末期啊，这个形成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城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所以他也被称为那不勒斯乐派歌剧的创始人。好，刚刚其实阮老师特别聊到了后面还有卡奇尼的、格鲁克的，还有乔尔达尼的等等哈，一些意大利的音乐家他们的作品，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学歌剧的朋友来说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我也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歌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永远都是特别精力充沛的，很有激情的那种展示哈，因为我觉得这种歌曲可能对于两位这个音乐家来说，歌唱家来说，你们可能是已经非常的信手拈来，因为你们唱了 N 遍了哈，不是用几遍几十遍上百遍可以去概括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还在舞台上保持这种激情和状态呢？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彭老师先聊聊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性啊。我作为个人来说，首先是演唱方法，你必须把你的声音，有些方法不对的话，可能很早，他比如叫40多岁啊，可能5岁就可能就是该干别的工作。首先得有个好的发声方法，而你一场里面你连续就一个人唱15首哈、一个人站在台上，从头到尾。 对，它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其实这是一个技术，如果你的技术不好的话，可能唱几首你可能嗓就会累了， 状态不好了。 对，这首先是技术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准备音会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一定得唱你最适合你的歌曲。你不要挑一些怎么说呢，难度很大，超出自己的能力，但你又特别想去冲击这个高度，结果就做音乐会没这种必要，你就把你最好的声音展现出来，这是一个主要目的。完了，在这个目的上，你来选曲目，这是很关键的。不要觉得那首歌好听，我就来唱，那可能这个是不一定适合你。 对， 这是一个选择合适自己的作品。 嗯， 所以开音乐会的话，还有就是，比如像我开音乐会的话，专题性特别明确， 就会比如像这意大利专题的，还有德国艺术歌曲专题的，还比如或者一个，比如这冬至里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艺术歌曲的一个套曲，还有比如我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我最会选择古典的一些，像中国的艺术歌曲，像赵元任啊，像萧友梅啊，还有黄自啊一些作品来做专场音乐会。像专题性的话，会怎么说呢？这音乐会设置会给人一种特殊的魅力。比如你，我特别喜欢某个作家的说，彭老师或者某个歌唱家，他就会感觉有特殊的兴趣。哎，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作家就某个时代的东西？哎呀，这个观众会产生一种兴趣。我们开音乐会不是为了，就是说，为了光只是迎合观众或者单纯一种娱乐性。我觉得开音乐会就应该有个引领，怎么来提升观众一种审美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听您的歌曲的时候，会有种感觉，像是一边在讲解诉说，一边在唱歌，它不是完全只是一个唱的感觉， 对， 它是有很多像说话的感觉一样，状态特别好，就是那个声音的那种通畅啊，特别舒服。 您说的这个说话的特别对，我觉得这个意大利的美声唱法有一种叫以说代唱，唱中有说，这都很关键。所以你要学唱歌，首先学会说，就像那个歌剧里面，当然就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它有 recitative， 用道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京剧、戏曲里面都有这种道白的东西。 对，他们叫念白。 对，念白。其实，在歌唱里面，我们歌唱最早就始于语言。 所以语感非常重要。 对，语感特别重要，语感决定了这个歌曲的风格的准确性。其实首要，就是你必须把那个语言做准确的，刚才那个郎峰老师说的，就说你首先把语言掌握了以后，你才能表现好这首歌曲，你要才掌握好这个歌曲的风格，是这样的，完了以后说在唱里面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以说代唱，我们一定把那个语言准确以后，在语言点上进行，就这连贯性。这种歌唱我觉得是美声唱法一个真谛。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在这一次的彭康亮登台四十周年纪念独唱音乐会当中特别大家唱到的马尔蒂尼的爱情的喜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爱情的喜悦，我也挺想问问阮峰老师哈，刚刚其实彭老师特别分享了他在演唱会之前怎么去保持状态哈，他的一些方法，他认为这个技巧很重要哈，技能很重要。那阮老师您有没有自己独家的秘方哈，比如说您在上台之前怎么样保持那种激情状态？ 俗话说呀，我觉得还是回到这句话叫艺高人胆大，一旦你练到那个段位啊，就不怵了，知道吧，心里就没有，当你心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比如说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这个语言又不会，磕磕巴巴瞎拼，自己唱什么都不知道，这会儿你心里一定是发毛的。另外有一个呢，我觉得既然叫歌唱家，这就是一个职业，一个人从事这个专业要有职业道德。什么叫职业道德呢？就是既然要开音乐会，就跟医生拿着手术刀要做手术一样，你必须得100%的精力，那个竞技状态得在那儿。不能说哎，反正我已经成名成家了，我那个怎么唱他们都得听。我觉得不能这样，就是说这个一个职业歌唱家，要任何一个行一个工种，大家都要有职业道德，是吧？你说要是医生开刀没职业道德，这还了得？ 对不对？特别特别不喜欢。从回来之后，我也有些节目也约我做这种事儿，但是我从来一次都没做过，就是假唱。我觉得这就是缺乏职业道德。既然观众买票进来听你唱，你声情并茂对口型，你觉得对得起观众吗？我遇到过这个约我参加这种晚会的这个情况，我说 no， 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反对这样。我绝对不能做这种事儿，所以我敢说我到现在一次都没做过这种事儿。 对于很多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他们走进音乐厅的机会不是很多，他们总觉得哈，像伦老师、彭老师他们唱歌应该前面都会有一个麦，但是其实他们是没有麦的，就是钢琴伴奏。 那都是要出唱片要转播支在那里，有时候他就搁在我前面，我说对不起，这个你一定不能搁在我前面，你搁在台下，搁在哪儿？你搁在这儿，他说哎，少给一点。我说你少给点还不如不给呢，还不如你都给呢，你搁着少给点还显得好像没那种呀。这个音乐厅不正规，不那什么。我们去过很大的音乐厅，一个职业歌唱家未必每次你的演出都是一个正规的音乐厅， 对， 尤其是在我国很特殊，为工农兵服务，有可能在厂矿，有可能在田间地头，很难说谁给你带着音响下去张嘴就唱，就不需要那个 原汁原味。 哎，原汁原味不需要那个什么。 这次我们彭刚亮彭老师的这个40周年的纪念独唱音乐会，15首歌曲加上2首返场的歌曲，应该是17首，是吧？ 差不多吧，一般返场的话 返场都暴露了， 不会爆。 所以我要给大家留个悬念，有2首返场 的 歌曲。 你把我的活给跑了。 但是我不跟大家说是哪2首，所以中间是穿插着栾老师的这个主持解说。栾老师这次的工作变了哈，跨界到主持行业。 是，也是彭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给我机会呢， 对， 加上我对这些意大利语的古典声乐作品呢相对的熟一点，那么能够在这个音乐会上，在我师兄的音乐会上出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我也觉得很荣幸。 我主要是想问您，栾老师，当您跨界成为主持人，从歌唱家变为主持人的时候，您紧张吗？ 还好吧，你这让我说相声我就紧张了。那你说这个你本专业的东西应该还好。 我觉得这次吧，能请到那个栾峰老师做我的那个导赏，包括一个主持吧，可以这么说。当然不是报幕哈，我觉得特别合适。当时我跟我爱人在想，我们怎么在个音乐会里面怎么来更加有出彩的时候，突然就想起我的师弟，他对我们的声乐方面是了如指掌，所以我觉得让栾老师真有点有点屈才，还是委屈了。但是我觉得 我的荣幸， 哎，我觉得通过我想那个通过栾老师的解读以后，对这个音乐会，怎么说观众的理解上啊，还有做出一个提升。这样， 你们两位是第一次同台吗？ 对，是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特别的一次合作，有了一个角色的， 而且在这个 对不一样的状态。 对 对，是的，两个男低音在一个舞台上展示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而且是分角色的展示哈。刚刚聊到的是这里边的15首歌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其实有一首歌曲是最后一首哈，刮起一阵不祥的风暴，这是亨德尔的歌曲。这首歌曲听说特别难，是吧，彭老师？ 是，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时期的一个作品。他的巴洛克时期的东西都讲究技巧，他不讲究这个内容，不是很重要。但是他这个技巧是他作曲家能想到的技巧，他尽可能用在那个人声上，你来去完成。比如说一些那个怎么花腔，实际上这首歌也可以说是男低音的花腔。一般花腔我们会想起那女高音，就像夜莺般的声音，哎，这边比较清脆，比较灵活的。但是呢，男低音来完成这么快速的一个，这首歌是一个很快的，Allegro 这个快板的作品，所以要快速的完成这些音符，要准确的把这些音符交代清楚，实际这是对男低音来说一个挑战，也是一种非常比较难的技巧。 它被称为是咏叹调哈，选自亨德尔的歌剧叫《奥兰多》啊，这个剧其实之前是首演在1733年。1733年1月份到现在应该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不知名的一个剧作家的脚本编定而成的。故事的原型出自阿里奥斯托的愤怒的奥兰多哈。这里边其中的一段哈。其实这首歌曲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CD 当中还真是没有。我是想要不彭老师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可以吗？ 就这个是吧？ 要这开始 Sozen faustau na procela Che oscura fai cele mare Splende fausta poi la stella Con icone fa gode类似这种感觉吧、 哦， 这个像这种作品啊，你没有钢琴伴奏，干唱很难唱， 非常难唱， 因为它有些花啊，必须得 它有个音准在的配合，在干唱比较难一点 啊。因为像写的这么花哨的作品，在当时亨德尔呢是可以说是这个算是当代那会儿的 number one 吧，因为在这个巴洛克的领军人物里边，他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一位哈、啊，虽然是。他那几位比他要年头要早，为什么能写出这么花哨的这个音乐？ 嗯， 因为那会儿有阉人歌唱家，因为很多这个技巧呢，他不是给常人写的，他是写给阉人歌唱家去炫技。过去的作品呢，就是专门给阉人歌唱家留下了一个空间，让你这个撒了花的去炫技跑花。 嗯 啊，今天有什么有个词儿叫炫技？今天有什么好炫的？写的这个很一般般的，也没那么高的技巧、技术含量、难度系数。但以前这个作品就充分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的一个风格， 对， 是吧？ 典型的， 哎， 典型的炫技，对。 嗯， 原来的那个教育声乐教育不一样，他有专门的教你这些技巧的， 嗯， 有个专门教你呼吸的，有个专门教你语言的。他原来的那个一个歌唱家有三个老师来培养你， 嗯， 最早的时候就在亨德尔， 所以那时候歌唱家很值钱的， 对， 不是谁都能做歌唱家的， 那是真正的职业， 是那可真是， 那真是，而且他很多作品都是根据某个歌唱家来写的， 嗯， 哎，他看他的能力达到这水平以后，他就使劲的用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技巧来专门量身定做， 对对对。 因为两位呢，其实是第一次同台演出，虽然角色不同，但是第一次同台。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或者两位男低音遇上男低音，是吧？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录制的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啊？就是两位合作来一个，行不行？就是您选在十五首歌曲当中，咱们选一段。太阳， 太阳横空 升 起。 好的。 C'hai il sole da Gange, c'è il sole da Gange, più chiaro sa villa, più chiaro sa villa, più chiaro sa villa. E terge ogni stilla dell'alba che piange, dell'alba che piange, dell'alba che piange, dell'alba che piange.C'hai il sole da Gange, c'hai il sole da Gange, più chiaro sa villa, più chiaro sa villa, più chiaro sa villa.Coraggio dorato, coraggio dorato, in gemma ogni stelo, in gemma ogni stelo, in gemma ogni stelo. E gli astri del cielo dipinge nel prato, dipinge nel prato, dipinge nel prato, dipinge nel prato.Coraggio dorato, coraggio dorato, in gemma ogni stelo, in gemma ogni stelo, in gemma ogni stelo. Stelo.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